嗨，这里是猫宁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太平军的起义。当然，这种二元结构的出现，并无助于他们解决与当地土籍人的矛盾，反而越来越激化。最后，他们一横心，反了算了，因为一直处于打来打去的战斗状态，会让人活得很累。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之后，很难将组织起来的群体遣散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洪秀全当年的创教是希望出人头地，而不是想要造反。他从花县来到桂平山区，不是要来造反，只是希望干点事业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古老的失意的知识分子，希望利用歪门邪道出人头地的过程。这还是跟上世纪80年代那些报的大名的气功师的经历是一样的。当时国内那些大红大紫的气功师，大多是因为体制内不得志，或是无法通过正规的渠道进入体制的失意者，然后通过创教而迅速家喻户晓，成了所谓的大师。本来不招人待见的人，在当年却受到高官和演艺界明星的狂热追捧。其实洪秀全跟这些百余年后的人没有多大区别。人性在历史上很难有变化，几千年来估计都是这样。通过正规渠道上不去，那就走歪门邪道，只要能出名就行。总的来说，人都是这样。本来无足轻重，但一旦信众达到了一定的规模，并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，那么就有可能跟当地的官府发生问题。而跟官府发生问题，就相当于跟朝廷发生问题。这么一步步的走，最后不反也得反了。所以最后太平天国就反了。农民造反以后，清政府这边的问题也跟着来了。此时朝廷机器腐蚀，反应很慢，而且由于地方政府的隐瞒，朝廷在很长时间里是不知道这事儿的。地方政府一方面极力隐瞒，以为自己把这件事儿默默地处理掉也就算了，另一方面他们又处理不了这事儿。起义的太平军在永安被官军围困了很长时间，但官军就是无法扑灭他们。当时若有一支比较强悍的军队，早就能够把太平军给平了，但就是平不了。其实早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，白莲教在中部几省发动起义时，清朝的军队就已经不行了，统治机器最重要的部分已经问题很大了。鸦片战争时，清朝军队的问题虽然已经有所展现，但毕竟当时的敌人强大，我们还可以忽略不计。但这个时候，当一帮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，国家军队还是无能为力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这帮人杀出广西，进入湖南。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不仅客籍人响应，而且这种民间会门，比如天地会等，都踊跃地参与太平军。按道理，天地会是不该帮助他们的，但天地会是被政府打压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也开始造反了。所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声势一振，虽然没有打下长沙，但他们在分兵之后打下了更重要的武昌，就是当时的武汉三镇。当时武昌比长沙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，那个时候它是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，九省通衢。然后太平军就顺江而下，打到南京。此时按照清朝的既有体制和国力，这场起义已经很难扑灭了，所以事情真的闹大了。依靠宗教组织发动起义确实有其独特的地方，比如凝聚力比较强。我们常常听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感不强，信教就像做交易一样，信什么是因为希望得到什么，这个大体是对的。但在非常时期，一旦人民脱离土地之后加入了一个教， 对这个教的依附性可能还是会很强的。中国其实不乏这种人，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有这种宗教感很强的人，而且拜上帝教一开始的确有很强的吸引力，这主要在于它是一个神教，排他性很强。拜上帝教排斥其他的神，独尊上帝，这样信徒的宗教自豪感就很强。我的主最牛，你们的都不行。所以，太平军在行进中一路横扫所有的民间信仰，而加入这个团体的人们本来都是在乡土信仰中成长起来的，现在居然能够非常毅然决然地去扫荡这些乡土信仰，可想而知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有多么的狂热。他们沿途把所有的庙都砸了，尤其是龙王庙，因为龙像蛇，蛇就是撒旦嘛。他们最恨这个东西，所有的菩萨都给换了名称，叫该杀。观音菩萨叫观音该杀，地藏王菩萨叫地藏王该杀等等。所有供奉这些神灵的庙都被他们砸掉或者被烧掉了。如果没有拜上帝教所制造出的这样一种宗教狂热，普通的农民很难有胆量做到这一点。去把这些他们祖祖辈辈都信仰的东西全部砸掉，而且在实际的战斗中，拜上帝教也显示出了它的威力，的确使得太平军所向披靡。此外，拜上帝教在信徒中实行禁欲主义，这也是太平军战士勇猛无敌的一个原因。尤其是在早期，太平军内除了领袖之外，各种生活物资的分配都比较平均，而且不允许碰女人，等打了天下再说。所以定都南京以后，太平军分了男营和女营，即使是夫妻，私自过夫妻生活也不行。若是想过夫妻生活，必须经过批准，但事实上没人会批准。大家别小看了禁欲这一条规则，在革命时期，它的确有强大的威力，能使人产生强大的战斗力。不禁欲，人就容易有私心，不太想玩命，整天惦记着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人还有心思去玩命吗？要想打仗，就得没啥牵挂，没啥念头，这样死也没什么好顾虑的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太平军作战的确非常勇猛，很厉害。还有一点，洪秀全自称拜上帝教和洋教有关系，他自己也知道。虽然他是教主，但基本教义都是从基督教那里搬来的。他们信仰同一个上帝，大家都是一个教的兄弟。这样，太平军对外国人有一种开放的心态，他们不排斥外国人，也乐于接受西方的新事物。其实，本来中国农民对外国的东西就不大排斥。在讲鸦片战争的时候讲过，洋人的轮船过来时，中国的农民会嗖嗖的爬上船去跟洋人做交易。中国第一次有轮船火车时，大家都觉得很新鲜，有事儿没事儿就喜欢去坐。淞沪铁路刚建成时，当地人没事儿就去坐，就跟我们现在坐磁悬浮一样。其实就是坐着玩儿，当时也是如此，大家都想过过瘾，结果人太多，最后压死了一个人，然后朝廷就不干了，就把线路给拆毁了。中国农民本来就有一种实用的理性，加上太平军自认为是外国人的兄弟，所以对于外国人的东西都能接受。那些太平军的领袖或是将领们对外国的东西也特别的喜欢，愿意花钱买外国的自鸣钟、大怀表什么的，更愿意收拾那些洋枪洋炮。太平军非常热衷于这玩意儿。太平军洋炮用的不行，但洋枪还可以。他们用洋枪比湘淮军都早。想想看，这样一支用特殊精神武装起来的、被禁欲主义笼罩的、还比较开放的、喜欢用洋枪的农民军队， 其作战能力当然很强。相对于太平军，清军啥都比不上，要纪律没纪律，要斗志没斗志。一支绿营兵里，若只有一半是吃空饷的，已经算是好的了。很多时候，一支编制500人的队伍，能有250人就不错了。多余的赏银都给官吃了。如果上级来检查，临时雇点老百姓拿上枪，套上衣服，杵在那儿就行了。当时尽是这样的兵。至于说装备，更是一直没改过，一色的鸟铳。士兵用起来极其不方便，不像现在的枪都有一定的曲折度，而鸟铳枪托是直的，放起来也很不方便。而且很多枪管都造得不好，枪膛都不光滑。此外，还有一半的士兵装备的是大台枪，就是我们抗战的时候雁领队用的枪，排炮。这种枪放枪的时候，前面必须有两个人抬或者是架起来。这枪沉重，而且发射速度也慢。其余的就是刀矛盾牌了。一看便知，这样的军队对太平军毫无抵抗之力，所以区区20000太平军北伐，就能一路打到天津。如果当时南京多派点人，打下北京也是有可能的。按照我的推断，太平军只要打到北京城下，皇帝肯定会跑，因为满人是个游猎民族，没有守城的经验和信心，也从来不守城。外敌只要打到北京城下，他就跑。虽然当时北京的城墙还是很高的，城防也十分完善，但皇帝没有守城的心态，也很难守城。